面的相识，又习惯了自我保护，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越爱越不知足，总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各走不是路，说好心里懂了也不知足，把眼蒙住才能把你变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多么蒙下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礼物。总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因为宝灯被盗了，英王呢一动怒，把驸马爷凤起也带来了，就在宫门外设立法场，木桩上绑着三位，一个是驸马爷凤起，一个是后山一字并肩王贺寿贺天齐的骏马，也就是小侠客于斗。进了剑山之后，他化名为王斗。另外一个呢，就是万恶淫为首棋牌官王双全。这三个人被绑着呢，只要到了50正刻，监斩官画图画量与一声令下，三颗人头就得落地了。老王爷贺寿贺天齐一瞧可真急了，心说连我骏马一块杀呀，可就后了悔了。二弟呀，骏马可是触犯呐，饶了他吧，我可就这么一个丫头啊。王兄啊，杀你骏马可有我驸马陪着，王兄你就不必多谈了。这回英王富昌富宝臣是下了决心了。贺天齐实在是没办法了，一抱拳 愚兄告辞。 好啊，请便吧。这回英王傅昌是下定决心了，让这几个人把剑山给折腾的是一塌糊涂啊。贺天齐着急呀、啊，来到宫门外陇四江镇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直奔后山。到了府门前下了马了，撒腿往里跑，奔内宅找闺女来了。儿啊，天大的祸事降临了。这郡主一愣啊，父王什么事啊？哎呦，我告诉你啊，是这么回事。贺天齐就把前面的事情跟女儿说了。儿啊，英王啊并没赐给谭大帅宝灯啊，谭大帅一查才知道是他手下的棋牌官万恶淫威首王双全勾结骏马盗的灯啊，现在已然绑在法场了，监斩官是画图。儿啊，一会儿的功夫三颗人头落地，我说话是不行啊，你赶紧到前山跪到你二叔面前苦苦哀求，也许能免骏马一死。郡主瑞娘一听啊，六神无主啊，旁边有他的主心骨，就这奶娘。郡主啊，你快去呀！啊，那奶娘，我搀你去。这奶娘搀起郡主，离开一字并肩王府，往前山就走。这奶娘啊是个大脚丫子，郡主是小脚，她走不动啊。哎呦，郡主啊，这么着，你先慢慢走着，我到前山看看。娘啊，我真走不动，你瞧这又是山路。行了，这奶娘是个急脾气。撅了一根竹子，把这叉给撅吧撅吧。郡主，给你根竹子啊，当拐棍使，我到前面看看去。这奶娘撒腿如飞，快如电掣风驰，就奔了前山了。心说驸马是好驸马呀，根本英王就舍不得杀呀，骏马也是好骏马呀，招谁惹谁了？全都赖这姓王的呀。这姓王的肯定不是好东西，把骏马给勾引坏了。瞧他的外号万恶淫为首，冲这外号就不是好人。这乳娘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跑，就来到天王殿的后边，顺着墙往东来，然后往南边一转，到墙角上瞧。二百兵丁护着法场，东边三根庄爵，北边是捆的鱼斗，南边捆的是驸马凤旗，当中间呢，没错的，就是这个罪魁恶首姓王的。奶娘于是仔细这么一看，可就愣了，啊，这不是我的丈夫乾坤亦是王豹吗？他怎么是万恶淫威首王双全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在陕西延安府东门外住着一个保镖的老达官，这人姓王，人称展翅神鹰，姓王叫王成。这保镖的达官呐，在一块干活就不是一个两个了，所以说呢，他拜了一盟把兄弟。这个人姓董，跟他交情最好，两个人吃喝不分，生生在一起，死就死在一处了，人称神拳无敌，叫董力。这王成呢，他就住在延安府的东门外头，这董力呢就住在延安府的东门里边。这哥俩一块保镖这么多年了，感情融洽，而且这哥俩是一块长大的，可以说有管鲍之交啊。可是哥俩呢有一件不称心的事，就是这位董大爷，董大奶奶生了仨儿子， 这王成了老两口子没儿没女。这董力啊就愿意把三儿子给兄弟王成过去，这就完了。跟大奶奶一商量，大奶奶不愿意。行了，老二家里不生养，把三儿给他。感情你是当爹的啊？你知道我生的孩子，这是跟阎王爷借层窗户纸啊，容易吗？想生孩子呀，自个儿生，反正跟我要，我不给。那大爷就没办法了。过了些日子，这位董的奶奶又怀上孕了，十月临盆了。这位大奶奶岁数大了，所以儿子刚一老生，大奶奶血迷了，当时昏过去就不省人事了。这收生婆就来找这董大爷来了。大员外爷，大奶奶可生的是双蛋啊，又生了一男孩。嘿，董力一想，生双蛋又生一个，那大奶奶呢昏迷不醒也不知道啊。嘿，这可太好了。收生婆心说，您这老伴都昏迷过去还太好了呢，你可千万别告诉他，千万千万别告诉他啊。这董力呢就把大儿子叫来了，你在门口等着，我说请您受累吧啊，您把这孩子给包好了交给我大儿子，我们爷儿俩在外头等着。哟，您这是干什么呀？千万别跟大奶奶说。这样呢，这收生婆就把生下第二个的儿子给包好了，抱到屋外头就交给董力的大儿子了。爷儿俩赶紧出东门，到了王家门外，就把这孩子呢搁在王成他们家的门口了。爷儿俩呢就藏在胡同里头偷着瞧着，因为董力知道王成每天早起天不亮就出来练功，起得早。爷儿俩正瞧着呢，门响了，王力出来练功来了，一看门口一小孩儿还哭。哎呦，这不是天赐灵儿吗？这是谁给我放着一儿子呀？赶紧抱起来到屋中。哎呦，二奶奶瞧瞧瞧，快瞧，赶紧顾奶娘吧，这是天赐灵儿啊。二奶奶也高兴了，赶紧等天亮了立刻花钱顾奶妈奶这孩子。这王成还给董大爷送信去的，那意思你有儿子，这回我也生儿子了。小孩半满月，董大爷也来了。二爷王成把这孩子抱出来，哥哥您瞧，您多福多寿多儿子，您给我这儿子起个名字吧。董大爷把这孩子抱过来，心说这儿子是我的。哈哈，二弟呀，这么着，这孩子就叫王豹吧。啊，好，就听哥哥您的，就叫王豹。为什么叫王豹呢？那边那个跟这边是双胞胎，那边董大爷给儿子起名叫董虎，这边就叫王豹了。这王二爷呀，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当的事儿。您瞧哥俩得多好的交情啊！王二爷爱呀，一晃这孩子长到八岁了。王二爷从四岁开始就给这孩子盘腰微腿，让他打小拳。到了八岁开始学习武艺了，这孩子每天跟他爹练武，也确实是练武的材料。这天呢，王豹回来了。爹，你瞧你干嘛去了？他妈恶人叫我，跟您说在咱们延安府东关外头来了练马戏的，练得可好了。爹您瞧瞧去。嘿，你这孩子呀就知道贪玩啊。王豹拉着他的父亲就到了城关外头了，一看人山人海，在这看练马戏的呢。老两口子带一闺女，这闺女九岁，九岁的姑娘遮跟斗拿大顶，身体非常灵便，长得挺秀气，可惜呀，就是脸上有这么十几个浅白麻子， 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等这姑娘练完了，她的父亲就练了一趟猴拳。王成在人群外头一看，这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呀，这猴拳能练得这么好啊，不由得脱口而出：好劲的功夫。这练猴拳的呢可就听见这句话了，一会儿的功夫马西散了。这练猴拳的就瞧了瞧王二爷，王二爷呢领着儿子王豹就过来了，一抱拳：老师傅您辛苦了，在下家住在延安府东门外，人称展翅神鹰，我叫王成，这是我的犬子王豹，今年八岁了，孩子立志习武，我看您的武艺精湛，能不能让我儿子拜您为师啊？如果您要愿意呢，家里边还有地方，吃喝不发愁，就把你们三口人请到寒舍，以师礼相待，不知道你能不能辞教啊？这个人瞧瞧王成，王成这人其实很忠厚，书中代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不是走江湖的，他也是一个保镖的老达官，只是因为性情耿直跟别人合不来，所以呢就带着妻子跟闺女走江湖打把式卖艺，一身的武功非常的好。这人冲着王成一抱拳：王老师久仰久仰，在下家住山东曹州府，姓于，从小喜欢练武，哎，只是为了生存呐，没有办法才行走江湖，我们夫妻二人就这么一个丑丫头。王老师啊，你要让我收令郎为徒，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王师傅，您能不能答应我啊？于师傅有话您就说吧，能不能我教您的儿子，您教我的女儿，咱们同时教这对儿女，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的心事啊也就了了。好啊，这王成就点头答应了。儿啊，过来磕头叫岳父。这让王豹过来磕头就叫岳父。这女孩子的母亲在旁边站着呢，王二爷用手一指：儿啊，过去磕头叫岳母。王豹这孩子就得听了，过来磕头就叫岳母。两口子挺高兴，咱们书艺简洁为妙，这王二爷就帮着于师傅把东西收拾好了，把这三口人就带到自己的家中，让老伴安排好了住处。这回三口变六口了，每天呢练把式，这公公呢教没过门的儿媳妇教儿子，那岳父呢教姑爷教自己的闺女，能不上心吗？就这样一教就是一十五年呐、啊！论起把式来，于家这闺女的把式要比王豹强上一大块去。长大了呢，话应前言，这王豹呢就跟于氏完婚了。没想到小两口刚刚结婚不到一年，突然间一场瘟疫，这两对老夫妻呀、啊、相继染病而亡。王豹心里很难过，于是呢是个明白人，于是就跟王豹说：得了，反正家里有房子有地，也有管家，还有个婆子陪着我，你呀大丈夫志在四方，出去闯荡闯荡，省得心里憋着难受。哎，王豹一个人出去闯荡江湖，没有几年的时间，闯了个外号叫乾坤义士，因为这人特别好，最讲义气。回到家中之后，王宝在家憋得好，看见这房子就想起爹来，就想起娘来，就想起岳父，就想起岳母来了。气呀，我还打算出去闯荡闯荡，去吧， 不过你要知道啊，你走我不拦你，只是我身怀鹿甲，到时候不知道生男还是生女，你给留个名字呀。嘿七呀，生男生女你一人受累吧，名字也就你起吧。啊七呀，我不能照顾你，我就出去游历江湖了，你去吧，到时候呢想着回来看看。哎，你可要自己保重，生孩子可得小心呐。行了，你既然走了你就甭惦记着了。这王豹离开家出去游荡江湖，这天正好走在山西太原府地界，天已然晚了，突然间就看见前边一把大火。嗯，王豹仔细一看，树林的那边有一个村庄，这把大火冲天，浓烟滚滚，就听村子里头就乱了。王豹是个义士，看见大火了他能不管吗？脚下用力刷刷刷走得非常快，穿过树林子一看，前边果然是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着了大火了。常言说得好，水火无情啊，贼偷三次不败，火烧一次全光啊。村的东口也有一片树林子，黄豹刚要上去救火，就听见村东口那有人喊：娘啊，您到底上哪儿了？房子烧了没关系，娘啊，只要您平平安安没事就好啊。家没了，娘上哪儿去了？看起来我身横绝地，我不活着了。王豹赶紧奔着树林子就来了，往林中一看，林中有个年轻人一边流着眼泪在树底下准备上吊。王宝来到这人面前：朋友啊，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啊，千万不能死，大兄弟慢行着治。这人抬头看了看王宝：兄长啊，看您是过路之人，您赶紧赶路吧，我确实没法活了。哎，不对呀、啊，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是你一时想不开，跟我说说，也许呢我能劝劝你帮帮忙。真是一言难尽呢、啊。这个年轻人呢就把家中的情形说了。这个地方归哪管呢？归太原府管，这个村子叫大王家营。这个年轻人他们家着的火，他们家姓王，一家几口人呢？四口。老父亲早就去世了，老妈妈辛辛苦苦培养这俩儿子。其实呢，老妈妈持家有法，教子有方，但是这儿子不成才。俩儿子，二儿子就想上吊，这位大儿子叫王福仁，这想上吊的呢是二儿子叫王福义。三口了，那口呢就是王福仁的媳妇。老太太挺老早就张罗着给大儿子娶了媳妇了，这媳妇娘家姓姜，娶过了姜氏，长得呢确实有九分人才。哥俩的品行不一样啊，这王福义谨守母训，谨遵母教，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为，跟乡里乡亲非常和睦，事母尊孝。可是老大王夫人就不成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看见别人家的姑娘站着不动弹，这口水就流下来了，每天就是掐花捏草。他就恨他母亲管得太严了，而且呢也不愿意看他弟弟，你瞧瞧，循规蹈矩的，嗯，有什么意思？所以街坊邻居背地里没有不骂这老大王夫人的，也就是关着老太太的面子，关着老二福义的面子。这老大是一点人缘都没有，有一回他到后街去溜达，突然间就看见街北楼一小门楼 开着半扇门，在门前站着一个少妇，也就二十三四岁，打扮的花枝招展，妖妖艳艳的，穿红挂绿，擦着一脸的香粉。这女的呢，娘家姓花，婆家姓冯，都叫她花氏。她的丈夫叫冯坤，人称铁头太岁，是个江洋大盗，办坏事可办得不少了。所以呢，街坊邻居也不太喜欢李这两口子，家中就是一个老女仆，这个女仆呢也是跟这姑娘陪着到这院的。这冯坤不在家，经常到外边去打家劫舍，断财劫道，一年到头啊老在外边，这花氏就不安分了。今天出来往这门前一站，也是招蜂引蝶呀，他东张西望的。王夫人正来，他一瞧这花氏骨软筋酥啊，往四外看了看没人，眼珠一转系上心头，一哈腰，两只手揉着腿就过来了。哎呀，你说走得我又渴又饿，找个地方喝点水歇一腿多好啊，啊，连个卖茶的都没有。就这样他走到花氏面前，一抬头，这位大姐呀，您可怜可怜我，求您一碗水行不行？说着话他眼珠滴溜乱转，上上下下打量这花氏。这花氏盖巴的，他不是好东西，花氏一看就明白了，拿手里这粉手绢一捂嘴，扑哧一笑，就这一来，刺溜一下就把这王夫人的魂都给勾跑了。这回可要出事了，下回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了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去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心间不留原位，心肠一变，闭上眼情绪坦白，感觉上有些酸，在回味有点亲切，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心间不留原位，感情多真，飞越远的昼夜明显，一两天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恋，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位，心上一点，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在回味有点深浅，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一两天太想念，一见面就够。 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不可言外，眼睛多真，飞越远越守越明显，一眼间太想念，一见面就动一眼，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跟着我开始俯首爱情跳跃，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因为在当他的第一专辑。跟着我继续俯首爱情跳跃，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对什么都好，对怎么都美，才发现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讨厌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书咱们说到，王夫人看见花氏在门前站着，她就想勾引这花氏。这两个坏人全都有这心思，往一块一碰，他就得出事了。花氏这一笑呢，把王夫人的魂就给勾跑了。花氏用眼睛一瞟着王夫人，哟，想歇会儿啊，我们家有地方，想喝茶吗？我们家可有上好的茶叶，那可是最好的雨前呢，要是不嫌弃呢，你就大着胆子的进来。王夫人心里真美呀，啊，不知大姐家中还有何人，我男人不在家，就是一个供使唤的老妈子，用不着担心啊，没藏着老虎，这老妈子我从娘家带来的，没人吃你。这王夫人可是色胆包天呐，这叫什么呀？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两个人进去，嘿，直接奔了后院了。这老妈子明白花氏是怎么回事啊，在前院也不能管呢。王夫人跟着花氏两个人进屋，把门关上，干柴烈火呀，两个人就做出了苟且之事。从这天开始，这王夫人是天天来，没有不透风的篱笆，村里头就嚷嚷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你说这王夫人多缺德，跟这花氏勾搭在一块有好吗？这冯坤可杀人不眨眼呢、啊。乡亲们都尊敬王夫爷，可怜这王老太太，这样呢就把这王夫爷叫来了。二兄弟啊，令兄王夫人跟花氏明铺夜盖的，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告诉你，这花氏的丈夫可是铁头太岁冯坤啊，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这人手黑心狠，要弄死个人可跟哪个臭虫似的，将来要是让冯坤知道了，还不杀你们全家呀？你赶紧劝劝你哥哥悬崖勒马吧，啊，不然的话连老太太都跟着倒霉。老二福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呐、啊，为难呢，有心禀报母亲，怕母亲担惊受怕，你说不管吧又不行，管吧哥哥肯定不听。 等吃完晚饭之后，王福义手里攥着书在书房看书，其实看不下去。哎，这时候他哥哥王夫人回来了，老二站起来了，哥哥您坐下啊，兄弟看书呢。哥哥，小弟听说您老生后街冯家去串门，刚说这么一句话，王夫人站起来了，眉毛上一条，两只眼睛一瞪，怎么着，上谁家串门去你也管？哎呦，哥哥您别多心，小弟我不敢多问您的事情，可是乡亲们告诉我，这个花氏的丈夫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啊。啊，哥哥呀，您干什么事跟我没关系，可是千万别连累母亲呐、要是真给母亲招来点事，您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哈，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不怕这个。儿大不由爷，就是让妈知道了，她也没办法管我，一甩袖子她走了，吓得老二王福义也不敢说话了。第二天，王夫人又来到花氏的家中，这花氏啊，伸手呢就有点褥子底下拿出一封信来，公子爷呀，我男人冯坤托人带信来了，过两天他就回来，咱们俩的事儿可长不了了。说着这花氏呢就扎到王夫人的怀里，抽抽搭搭就哭起来了。这王夫人能不心疼吗？抱着花氏，别哭别哭，咱们想个好办法。想什么办法呀？这花氏低头想了半天，这么办吧，王公子，咱们逃走吧，逃到别的地方去，咱们做一个长久夫妻好吗？啊，跑？是啊，咱们俩一跑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行了，那咱们可明天就跑，我回家收拾收拾。第二天，王夫人带着花氏就逃走了，家中呢就剩下这老妈子了。就在他们走后第三天，铁头太岁冯坤回来了，到家一看，凤雪楼空。冯坤这脾气他受不了啊，就把这老妈子叫来了，我告诉你，你可是他娘家带来的，跟我说实话，不然你好不好宰了你。唰，这刀就亮出来了。这个老妈子吓得是哆嗦呀，只能是实话实说呀，您这媳妇花氏就我们娘家这小姐跟着王夫人跑了，把冯坤气坏了，因为他常年在外，村子里头好多人都不认识他。这冯坤呢就出去茶馆酒肆这么一打听，确实是王夫人带着自个儿的媳妇跑。这冯坤看好了王家的住处，到了晚上带着硫磺焰硝插好单刀，就来到王福义他们家了，纵身想上了房，他就看见前院西房这窗户里透出亮光来了。冯坤靠近这西房，就听见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一会儿的功夫这灯就灭了。冯坤心说不用问了，屋中就是我这媳妇花氏跟这王夫人这对狗男女，我能让你们活吗？他要打房上下来，伸手把刀拉出来了，一个鲤鱼跳龙门，噌的一下把门踹开就进去了。隔着这围帐啊，扑哧扑哧两刀下去，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冯坤这怒气稍微下去一点了，把这火镯子拉出来晃着了，挑开这帐帘一看，哟，冯坤愣了，感情死的不是自己的妻子花氏，谁呀？是王夫人的老婆，跟家人进喜，两个人通奸有染，被冯坤给杀了。冯坤一看，杀了杀了吧，他就把这硫磺焰硝撒在死尸上，用这火折子那么一扇点着了，噌的一下他跳出去回家了。 这把大伙可就起来了。王夫义有点梦中惊醒，吓得他直哆嗦，赶紧到母亲屋中把母亲背出来，就把老太太搀到东口外头这树林子里头。娘啊，您可千万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您在这等会儿，我回去呢，让街坊邻居帮我救火，快去吧。王夫义撒腿往回跑，这乡亲们这时候才出来。为什么才出来？因为恨这王夫人，找我不管。可是冲着老太太，冲着老二爷这管呢，大家伙在出来帮着救火，火连成一片，没办法救了。王家营、王福义他们家就全都着了，王夫人的妻子和近喜就烧得尸骨无存了。老二王福义一看这火场成了一片瓦砾了，赶紧到这村口外头进树林子找娘来吧。等进了树林子一看，老二傻了，娘没了。老二可急红了眼了，家烧了没关系，娘怎么办呢？啊，娘哪儿去了？满处找啊，都找遍了，就找不着娘。王福义有点绝望了，家也烧了，娘也没了，我活什么劲儿？他一着急，把这裤腰带解下来了，找这树底下搬了块石头，想拴个扣上吊。临死之前他不甘心呐，他喊娘啊，娘啊，你是上哪儿去了？娘啊，您不在我还活什么劲儿？也该着死不了。这时候乾坤义是王豹到了，王豹就劝他，王福义把所有的事情就跟乾坤义士说了。王豹用手一指，王福义啊，你为什么要寻死呢？大哥呀，大火烧的我家片瓦无存，我不往心里去。我娘呢？啊，我娘说我心一窄，她嫌寒碜，她要寻了短见。您说我活着有什么意味呀？我呀，到地下伺候我老娘去吧。不成，我告诉你，你要死，你罪过大了。啊，你想一想，你母亲是个明理的人，她绝不会自杀。他还有你这儿子呢，即便他真的死了，你就更不应该死了。你想想，你的哥哥身染下流，能支撑你们这门户吗？你呢，应该是家道中兴，娶妻生子，继续你们王氏门中的后代香烟，你得往下传呐，子孙繁衍呐，你得使你们家香火不绝呀。你要一死全完了，你就是大不孝啊。再说你的母亲如果要没死，他指望着你堂前尽孝呢，你死了谁管他呀？你不但不孝，你反而成了千古罪人呐。兄弟，你说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您说的太对了。大哥呀，请问您贵姓高明？告诉你，我姓王，我叫王豹，人称乾坤义士。王大哥呀，您的话使我茅塞顿开，可是我娘呢？我找不着我娘，我着急。怎么办？我帮着你找。这时候东方发晓，天亮了，王家这把火呢也让乡亲们帮着扑灭了。王豹啊，就领着老二王福义往前走，往北下来了。走出去五里地，就听见水墨响，前面小村子街道不太整齐，进去呢就找这水墨。为什么呀？王豹饿了，一看这是一个卖豆腐的，卖豆浆的，哥俩就进来了。迎面有个破栏柜，前边有一张破八仙桌子，靠西边呢有盆水墨，一头小毛驴正在这拉磨呢。北边呢是个屏风门，南墙是锅灶，正熬着一锅豆浆，热气腾腾的。这卖豆浆的四十来岁，长得五官端正，围着个破围去，一看王豹他们俩来了，这人赶紧过来了。二位客爷，吃碗热豆腐吧。 请坐请坐。这哥俩呢就坐在八仙桌的旁边了，桌上有个盐碗，王宝坐在东边，王福一坐在西边，得等着等着老豆腐开锅。等开了锅之后，这掌柜的呢先盛了一大碗，浇好了佐料，端起来推开屏风门，他往后走。一会儿回来呢，掌柜的呢又盛了两碗，给王豹一碗，给王福义一碗，端好了往这一放，客人请喝吧，又解渴又解饿。这王豹人称乾坤义士，他特别讲究礼节，他冲着掌柜的一笑，掌柜的，你们后边还有雅座吗？这掌柜的立刻就明白了，客爷你可千万别挑眼，我这是跟我老娘成的，要是我的亲娘呢，我都让她老人家等一等，我先照顾客人，这个娘可是我刚请来的呀，老娘饿了我得先让老娘先喝以示孝义。哦，这可太应该了。那么请问掌柜的，您的亲娘去世了吗？没有啊。那怎么您又接了一位老娘呢？这是一言难尽呢、这掌柜的就把情况说了。这个地方叫小王家营，掌柜的也姓王，叫王立，今年34岁，母亲娘家姓曹，是一位通达事理的老太太，老太太又忠厚又慈祥，今年60出头了，街坊邻居全夸好。这王立的父亲也去世多年了，王立世母最孝，因为他们家穷啊，住这么一破院子，前边3间后边4间都是石板房，就开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店，娘俩省吃俭用。老太太就给儿子王立娶一媳妇儿，小夫妻也十分和美，曹老安人疼着儿媳妇儿啊，媳妇儿也孝顺婆婆，别瞧家里穷，但是吃饱了喝足了，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一家人是其乐融融。没想到媳妇儿怀胎没留神又小产了，媳妇儿病了，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不到半年这媳妇儿离开人世了。曹老安人想儿媳妇儿啊，一着急爆发火眼，这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就瞎了，而且急得想媳妇儿想得疯疯癫癫的。王立心说，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正着急呢，嘿，老太太出门走丢了，把王立可急死了，满地里贴告白条找娘，找了这么多日子，石沉大海，没办法，3个月了，音信皆无，自己得吃饭呢，所以呢又买了点豆子，让这小轮一推磨，熬豆浆卖豆腐，等把这豆腐快熬得了，王立一想啊，每回要做碗热豆腐先给娘喝，娘呢赶紧拿点纸钱到村外头烧着纸钱，祭奠纪念母亲吧。突然间就看见前边大王家营人声呐喊，一把大火，这王立啊撒腿就跑，想帮着王家救这把火去，没想到走到树林旁边，里边有人叹气，王立进来一看，一个60多岁的老妈妈正哆嗦呢，王立心疼老人，赶紧过去就把王福义的母亲给搀住了，老妈妈您是怎么了？王夫人的母亲一点也没隐瞒，就把家中的事情说了。王立想啊，这是老天睁眼呢，我丢姨妈，天赐给我一个妈，老娘啊我也姓王，住在小王家营，我妈丢了好几个月了，得了，我家里缺个妈，您呢跟我回家去，我一定孝顺您，谢谢你了。 我还有个二儿子，我这二儿子可好啊，他要回来找我可怎么办呢？不要紧，娘啊，您在这冻着可受不了，您先跟我回家啊，然后呢我再出来找我的哥哥。这样他给老太太磕一头，背着老太太就回家了，心里高兴，又有一娘，也不觉得累。到家里给老太太安顿好了，他出来呢继续卖这豆腐。就在这时候，乾坤义士王豹还有王福义来了，他得先给老太太送一碗热豆腐去呀，回来再给这哥俩端上了呀。乾坤义士王豹这么一问，这王立把经过一说，王福义士放声痛哭啊，扑通一下就给这王立跪下了。大哥呀，我就是王福义呀，感谢您把我娘给救了，我给您磕头。起来吧，王立赶紧把他搀起来了，王豹就把这事说了。王立说，兄弟呀，我叫王立，500年前咱们是一家，来，我把老娘给请出来。王丽立刻到后边把老太太给搀出来了，母子见面是抱头痛哭。老太太一问呢，王福义就得说实话了。老太太到现在才明白，这件事都由自己大儿子王福仁所引起来的。唉，老太太明白了，给乾坤义士王豹道谢，又给王丽道谢。王豹就拿出了50两银子，王丽大哥呀，我是行侠仗义的，这银子呢你就留着侍奉老娘吧。二弟福义呀，你帮着王大哥卖豆腐啊，暂时就住在这儿，我呢出去访一访你哥哥王夫人。老太太当时就明白了，这位是行侠仗义的，那么行侠仗义之人就得除暴安良啊。老太太拉住王豹的手，王义士，我谢谢您，叫你声老贤侄吧啊，你去找王夫人，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好，谢过老伯母。王豹告辞出来了，心说呀，这叫什么世道啊，亲生之子对母亲是不管不顾，而异姓别名却把别人的母亲当成亲母。哎，这王夫人呢，我饶不了你。乾坤义士王豹一想，这王夫人远不了，所以他就围着这一带40-50里地来回的转悠，找找这王夫人跟这花氏。就这样找了有一个来月了，今天晚上乾坤义士王豹突然间发现一条黑影，由打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跑，跑得这快呀。王豹的功夫虽然好，咱们前边说了他不如他的妻子于氏，但是也深得王成于能两个老达官的亲传呢。他脚下一用力，在后边跟着黑影唰唰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就跟上了。看清楚了，前边这个人身背后背着一把钢刀，穿着一身夜行衣，穿过一片树林子。等过了树林子，王豹看前边一道红墙是座庙，就瞧着夜行人蹭的一下飞身上了墙，就进了院子了。王豹呢站在这庙前拢目神仔细观瞧，这庙前有个立额，上边是赤剑福德庵。哦，这是个尼姑庵。王豹也上了墙头了，一看夜行人就够奔东跨院了，王豹在后边跟着。就瞧见这东跨院这几间东房南边这间屋子窗户这儿露出灯光来了。王豹仔细看着，就瞧这夜行人由打房上下来，走到这间屋子窗户前头，由打窗户指着往里看，跟着他一挑帘，蹭的一下就进去了。王豹赶紧下来了，蹭蹭蹭走到窗前往里一看，看得非常清楚，就在这屋中有个炕，这 在小炕桌上放着几盘菜，有酒壶，有酒盅，两副筷子。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跪在炕上央告这夜行人，一个女人呢坐在炕上也跟这夜行人说好的。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王夫人，一个就是冯坤之妻花氏。乾坤一时王豹在外边看着，就瞧这夜行人手拿钢刀往上一撩，唰的一下就把这花氏给杀了，紧跟着钢刀指着王夫人。到底王夫人性命如何，下回再看。 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试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哦哦，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